办理相关的这个产权产那个房产证的这种相关的手续。所以说它这是追根溯源，是一个源头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 嗯， 这个就是说咱们买房的时候啊，必须的先看看它五证全不全，这个是最根本的。 你像它这个项目应该是比较高端的，所以大家呢在买的时候可能就放松了警惕了，说这么高端的产业哈，项目它怎么可能五证不全呢？哎，恰恰就是它五证不全。那么刚才提到一个落宗，这个落宗就是落下的落啊，落实的落，宗就是这个一宗两宗啊， 对 啊，这样的宗，落宗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儿咱们听着有点抽象啊，其实就是说，开发商拿这块地，他承诺的我要建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他最后建成之后，到底按照没按照他之前承诺的建设呢？他比如说我这块地我本来要建商业，那最后开发商没有建成商业，他比如盖了一栋楼， 干别的， 或者说干别的了，这个就是跟他之前承诺的不符，他就无法落宗。 哦， 这个叫落宗，所以说 这 个词儿很抽象。 项目让你做什么， 对，说白了就是你之前说什么，你要做什么。如果你没有做成这件事儿，那政府审核的时候一看你这块地没有按照你之前做的要做，那你可能你的产权证就办不下来。 那这还麻烦了。 对， 如果他这个跟落宗的项目不一样的话，做了别的了，那他还这个拿不下来这个证的话，那住进去业主的一些这个房产证就很难再办下来了。 这个东西咱们都作为业主的话，咱们都已经住进去了，那办不下来这块业主就很被动了。那如果是现在已经这样了怎么办？第一，协调咱们的邻居小区的业主一起去找到开发商，督促他办理相关的手续，然后再让开发商去补办这些证件，最后那个再去找那个当地的建委也好，去把这个证给办下来。现在只能是这样。 对，其实呢我也了解了一下所谓的这个五证啊，咱们不妨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比如说有国有土地使用证，还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还有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这是四个证了。 对， 但是这个四个证当中有一个证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对， 这么加起来是五证。 对，只有这个有了才能，你这房才能卖。要不你这个房都不能卖。 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在买这个项目房的时候，首先要到这个官方网站啊，也就是一定要到这个 当地的住建委网站上去。 对，住建委网站去查询开发商是否办理了刚才说的最重要的那个，就是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是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经验之谈了。 对，这太重要了。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京城首套房贷利率啊是上浮，那10%成主流，放贷周期是3个月起步。在去年一系列政策的调控下，北京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的降温。与此同时呢，各家的银行房贷审批和放款节奏也逐渐的开始放慢。那记者呢也走访了北京地区多家银行和房产中介，了解到说目前的多数的银行首套房贷利率按照基准利率上浮了10%来执行。那放款周期呢3个月来起步啊。同时呢，由于近一年房地产相关政策调整密集，以及呢客户资质呢不同等原因啊，多个银行的员工和房产经纪人提醒啊，就说房贷利率根据每个面签结果而定，并不能够一概而论。我的天哪，成跟这个签证似的，差不多。 对，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银行可能都不同。现在咱们大致方位说啊，就是说首套房申请组合贷的这个客户，商贷部分呢，可能是按照利率上浮5%来执行。那如果是纯商业贷款呢，基准利率就按照大概10%执行了。那如果这个人或者说这个家庭资质不是那么好，可能还会上浮的更多。所以说现在每个人、每个家庭甚至每个银行都不一样。您要说现在着急想办贷款，可能还真得跟您这个去想办贷款的这个银行经理去商量这件事儿，问问他到底上浮了多少。 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 对 啊，根据你这个办贷款人他的信用的情况， 对， 甚至挣多少啊，他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都是密切相连的。也并不是一概而论的啊。 对， 有些人可能办得挺快的，然后呢这个浮动并不是那么大啊，有的可能人家5%就可以办下来了，但是您可能就10%，或者说呢可能就要求的时间相对就比较长一些。 其实咱们购房人

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冷空气的影响，本市持续低温，预计今天的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只有-5度左右，是今冬以来最冷的白天。那目前呢处于持续的低温蓝色预警当中，而且呢下午仍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风寒效应作用的是非常明显的。那天气十分的寒冷，请加强防寒保暖。那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阵风达到6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的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30%。咱们一起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气候条件呢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那么按照惯例呢，周二是有问必答啊，就是说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呢来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然后呢把问题写上，咱们就可以聊了啊。另外呢，如果您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需要帮助啊，需要法律帮助的话呢，您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写上，然后我们有关专业的律师会给您解决问题啊。当然这个过程呢完全是免费和公益的，也可以说是我们楼市好声音给大家的一个新年大礼包了啊。好的，那下面有一个通知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呢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开启了。1月22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月28号啊，本周日结束。那围绕呢首都发展、科创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大城市病治理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么七大主题，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局、冬奥组委、还有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哈常委呢， 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的解读。直播期间呢，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网站啊，都可以与政府部门一把手呢直接交流。播出时间记住是1月22号到1月28号19点30分到21点。重播呢是次日的7点半到9点。今晚大家注意啊，今天晚上来自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关村管委会的负责人将与您呢进行交流，欢迎大家能够到时收听并参与互动。好了，那接下来呢继续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咱们看看听众朋友都问了一些什么问题啊。一位叫做小超的朋友他问哈，他说这个请问车位可以单独买吗？ 这个车位是不能单独买的， 嗯， 就是说那个必须，如果您想买这个小区的车位，那前提是必须在这个小区有房产， 嗯， 如果没有的话买不了。嗯 啊，当然这个车位可能有一些是分产权车位， 嗯， 是吧？有一些那种就是自由式的临时车位。 那自由式的临时车位 就 不是买的事儿 了，就可能租也好，或者说咱们租它的使用权也行。 对，那就是租了。 对，这个买就是我理解就是买产权了，跟 买 房一样。 对对对，那如果你要想买这种产权车位的话，你必须在这个小区里边有自己的房产。 对 啊，如果你没有房产的话，就是不能够买这个小区的产权车位的。 是的， 像现在咱们像我们小区就没有什么产权车位之说啊，就是有一些有固定车位的，固定车位可能比一些临时车位呢要稍微贵一点但是这个车位呢可能都是小区的，不是你个人的，只是临时租的性质。 对，临时租。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哪些朋友问了问题了。这个独角戏哈，他说请问在通州五年左右的住宅哪里有潜力？这个面太大了。这个 问题，通州本身啊，五年左右的房子就比较少。 嗯， 然后那个如果真想买，我理解是他想买一个比较新的房子，并且还是位置比较好，可能那个因为随着通州的发展嘛，这个房子可能也会发展比较有潜力。那可以关注一下那个近五至十年的这种房子。虽然没有五年的新，那它也属于次小区，次新小区嘛。那就是说可以去看看这个九棵树，地铁九棵树一带这周边的小区，大概都是零五年建成的，然后旁边的配套啊，包括那个商业还有地铁发展的也比较好。可以看看这块 那个九棵树那边有一个家乐福， 对 啊，另外地铁站也都在那儿啊，交通啊，什么平时的这个生活配套啊，还都是挺齐全的。但是它有一些房子啊，确实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比如说我最早在通州买的第一套房就在98年，就是在九棵树那边。 其实通州整体它的新房真的挺少的， 是的， 我说的是有产权的新房啊。现在近几年肯定是有很多新房了，但是肯定还没入市，还没到二手房市场呢。所以说他现在要想买次新房，其实不多。可以去九棵树那边看看。包括通州老城，其实有好多八九十年代那种二手房，挺多的。 实际上通州整体来讲，它是都有潜力的啊， 对， 它都非常有潜力的。 对， 来，咱们先回答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他叫猛男，我天，这个猛男啊，他说，遗产房卖了以后，多长时间可以申请公租房子？那也就是说呢，别人可能给他留下一个遗产房，但是这个遗产房呢，他给卖了。那卖了以后，首先说明他，就没有房了吗？ 他现在现行的咱们的政策就是说，首套或者二套或者有没有房，其实是贷款这块儿。就是你只要不贷款的话，其实那我名下确实是没有房嘛。那如果是您是要想咨询卖了之后多长时间才可以申请这公租房，您就去您当地的街道居委会去问去，因为可能每个他这个公租房可能还不一样，就您得去仔细问问才行。 这个公租房这个性质哈，什么人能够去租？ 对， 是吧？ 对 啊，这也是他有一些条文的，这个是比较细的。 而且现在公租房也挺少的，之前据我所知啊，之前申请的那一大波人，人家 还 都没轮上 呢。解决呢？ 对。 另外呢，通过您这条短信还 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您说遗产房卖了以后哈，那么也就是说您刚才说视为有房没房，是因为你看你贷没贷款买过房子是吧？ 对。 那像他这个属于遗产遗留下来给他的这个房子，那如果他卖了就视为他没房， 那他肯定名下就没有房了呀。 也不会说他曾经有过房吧， 他只要别贷款，然后或者说别申请这个那个咱们这个叫 共有产权房、 就应该没有问题，不大。他如果申请共有产权房也不行。 好的。另外呢咱们再接着往下看哈。这有一位叫小辣椒的啊，他说600万到700万总价预算是一个小三居，主要买海淀的房子，考虑孩子上学尽量在北边。其实600万到700万如果您不在海淀的话，这个钱数还是可以买到一个相对不错的房子。但是如果在海淀的话，600万到700万啊，也真的也就买一个小三居，买的能够可心就算不错。 是海淀中心您就可能就可能考虑的就不太那什么，然后可以去看看那个西北旺这块儿，这个西北旺这个地儿近几年发展也比较好，就是说像这个区域的一些像景和园呀、什么天秀花园啊、圆明园花园啊这种房子，700万左右是可以拿下来的。如果还有一个地儿啊，就北五环清河一带，然后这北五环这块呢有地铁，然后交通也方便，然后配套也还可以，这个钱也是能拿下来的，拿下买一个小三居。如果特别就是说我必须得在海淀城中买，那您就可以考虑一个双榆树一带，就是中关村再靠东一点点，双榆树一带也是能买一个，就买不了三居了。大两居这样的。 其实他这所谓的人家强调了小三居，小三居的话呢，估计就总体面积并不是特别大。比如原来咱们所谓的小三居的印象就是说90平米， 对， 可能90平米，但是它那是一个三居。但你说90平米的话呢，也有可能是一个大两居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就布局不一样。 对，而且是如果是二手房的话，其实有的是六七十平， 对， 能买。 你看我有一套老房子70多平米的，就是一个小三居， 是吧？对， 所以这个 二手房这块，70平的小三居，然后因为那会儿的房子嘛，它可能没有现在讲究的一个厅的概念， 没有 它的厅很小，所以说70平那小三居能拿下来。 动感北京问啊，说请问丰台区今年有共有产权房吗？ 有，丰台区其实，它的共有产权房量不大，而且也比较贵，所以说那个具体的什么时候申请您可以等一等。 丰台区有共有产权房啊，大家可以到哪儿去查一下吗？ 去北京市住建委网站上就可以查到。 北京市住建委网站去查一查啊，具体丰台区这共有产权房在哪儿，大概是什么项目，多少钱。 这个丰台区的这个房子呀，它位置比较好，在南四环，怀房路，我不知道周老师您知不知道，就南四环那一带。但是呢，它在共有产权房里，价钱也比较贵，3.5万。 3.5万， 对。 但是你看它周边呢，它周边大概是什么？ 它周边都7-8万。 哦，你看它周边7-8万的话呢，它3.5万其实呢，相对来讲已经还可以了。 对，我说的是周边的新房啊，周边二房相对便宜来说，5万块钱。 5万块钱啊，但是作为一个想买共有产权房，它3.5万对他来讲其实也不便宜、啊。 对，也不便宜。 比如说你买一个100平米的，下来就得三四百万。 而且这个丰台区这个房子量也不大，也就个。不到2000套， 不过像这种共有产权房，它的总面积都不用，并不是特别大。 对，现在出的这些共有产权房，大概都是50到70这种两居，三居的都很少， 对， 一居的也少，就几套，您知道吗？就特少， 特别少，所以它一般就控制在总价可能200万左右。 对， 你要太高的话呢，真的就失去那个共有产权房的性质了，因为你要300-400万、450万的话，人就不买共有产权房了。 对。 可能商品房他都可以去买了， 对，我就买一二手房也可以啊。 对呀、啊，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你看能不能回答试一下啊？就逻辑关系问，他说他是台湾人啊、能买北京的房子吗？ 这个咱们北京的限购政策呀，对于这种港澳台，包括这个外籍人士、外国人，他是可以买一套，可以买一套房子，然后。前提呀，肯定要需要一个提供一个相关的证件，就比如他港澳台人士，他也有那个身份证， 就港澳台的身份证，还有一些可能是那个资质审核的一些证明， 嗯， 然后有这些证件之后可以买。 嗯，就说可以的， 对、 啊、 可以买， 就根据这个港澳台还有这个外籍人士等等哈，一些相关政策， 对， 应该说在北京买一套房用于自住啊是完全可以的、 嗯、对， 但是他可能要有一些这个资格的审查呀等等的哈，那要到什么样的部门去办理这个所谓的涉外审批单呢？ 对、嗯、这个应该是 可能是到有关的地方是吧？ 对，然后这个的话，我建议您如果想买的话，可以问问那个销售。 嗯 嗯。 然后 可以。 对，必须首先他肯定是有一定的身份证明。 嗯。 然后如果想贷款的话，如果您是有单位的，也可以贷款。 嗯嗯。好的，嗯。另外呢，一位林小姐问哈，她说她想买300万以下的房子，当然贷款呢是150万左右，但是呢，她每月工资呢到卡才7000块钱，所以呢，收入全算上呢也不够月供的2倍啊。 嗯。 想问两个问题，一就是如果她说有300多万的存款，是否每月流水不够也能够贷款给她？ 嗯。 第二就是说，她让朋友每月呢给她打2万作为兼职收入，是否就可以了？ 这个有一个硬性的指标啊、 嗯、 就是说流水不够的话是肯定贷不了款的。 嗯， 因为这个您的这个银行这个流水是您贷款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证明，也是非常有力度的一个证明。就是说您如果有300多万存款的话，您非要贷款肯定贷不了，要不您就那个补齐首付。 嗯， 要不您说想让说朋友给您每月打2万，这打2万得坚持最起码得2年或者1年多以上， 嗯， 银行的人才能， 这实际上是有点作假的感觉。 是的 啊，就是朋友呢、 嗯、 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把这款贷下来、 嗯、 所以呢就是每月给他打2万块钱作为一个所谓的兼职收入，当然这个收入的话呢那银行会承认吗？ 嗯，每个银行可能不一样，有的小银行可能审核的它稍微力度松一些， 对，可能会说，你看你的工资就7000多，这2万块钱是额外的收入，这怎么能够汇成一笔呢？ 对、 啊，它可能比较较真儿的啊， 对， 就会出问题。 嗯 嗯，所以呢，这个事情还是看看就是给你办的那个公司啊，或者说你问问银行、 嗯、 啊、 嗯、 这个情况，但是他有时候他不想让银行知道啊，银行知道不就全瞎踩了吗？ 所以说这事儿挺难的，我估计悬、 嗯、 况且现在的这个银行信贷又这么严格， 嗯， 不一 对。另外其实我想劝一下这个林小姐啊、 嗯、 我刚才看的基本看明白了，如果你真是想作假的话，可能有些银行呢也真的不管你，你像我兼职收入什么的有些是不计入我工资条的哈、 嗯、 我就拿这么多钱呢，人家也不会说非得是追根溯源的、 嗯、 但是您呢实实在在每月工资到卡才7000块钱， 嗯， 如果您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啊、先就是交一个150的这么一个首付吧， 嗯， 然后再贷150万，其实您的生活，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被沦为房奴， 这肯定的， 对，是很困难的， 所以别让自己这么辛苦，然后那个也别说，嗯，为了这个图一时的这个造假， 嗯、 然后不计后果。 对， 嗯、 你如果我就是不太会算啊，如果说假如算的话， 嗯、 您这一个月7000块钱，您每月交您，即便他给你的贷款贷下来了、 嗯， 您每月交那个房贷的钱，可能都要超过你这7000块钱了。 肯定的呀， 啊、 然后就比如我每月还就得还1万块钱，那我工资才7000。 嗯、对呀。 那其实还 所以 您 好好想想吧，别再打一些歪脑筋 了。或者您少贷一点呢？ 少贷的话，那他首付就得多呀。他首付现在可能是达不到。 他不是有300多万存款吗？然后他说，如果我有300多万存款的话，嗯， 他想买300万以下的房子、 哦、 啊，贷款呢，他要贷150万， 嗯， 那么也就是说，他可能有150万， 嗯 啊。但是他说如果我有300多万的存款 啊、 嗯、啊，就说如果 是是说 如果他没有呢， 如果不行的话那我借点儿，是、嗯、可能是他是这么想的 啊，那就是说、嗯、您的意思就是让他首付先多 对多付点首付 啊、 嗯、 多付点首付的话呢银行可能也好办， 肯定的呀、 啊、然后他的房贷呢、 嗯、 也能够少一些， 对 啊，那就看您的经济情况了、 嗯、 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0087啊，他说想咨询一个购房资格的问题，说我爱人呢婚前有一套公积金贷款买的房子，想问一下几个月以后离婚满1年之后我还有资格按照首套身份来买房吗？ 这个现在咱们的那个商贷政策是这样的呀，不仅考虑的是名下的房产，还考虑您名下的贷款记录。所以说那个您离婚后用商业贷款购房一定是按照二套的， 嗯， 还是按照二套的那个贷款来算。 那不管他离婚几年， 嗯，对， 是吗？ 对。 哦， 所以 那这位朋友就是你不管啊、他离婚满一年还是几年， 嗯， 那他都要按二套了。 对，商贷是这样的，如果您公积金贷款呢，您名下没有房产是可以按照首套来算的。 嗯，所以就是说他问还有资格按照首套身份来买房吗？ 嗯， 那看来是不可以的。 他这问呢，就我还有资格按照首套身份买房吗？ 嗯， 如果您商贷的话不行。公积金是可以按照首套的， 嗯，哦，公积金是可以的，是吧？ 对，公积金是那个认房不认贷， 嗯， 就是说您名下没有北京的房产，您买房是按照首套的。 嗯 嗯 嗯，好的，嗯。另外呢，咱们再看这位啊，叫孙丽君，他说：“张家好，结婚时呢本身有一套房，孩子呢， 嗯， 单身。”啊，一套房。 嗯， 女方长辈过世后呢，又继承了一套房。 嗯， 如果男方长辈过世后，是否可以继承房屋？ 啊，这个问题确实是挺现实的。 嗯， 现在咱们继承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房产继承呢不受限购政策的影响，就无论继承人家里名下有几套房，那如果有这个合法的继承权之后，就可以办理相关的继承手续。 嗯，继承手续是不受，比如说你目前有多少房的限制， 那肯定不受啊， 是吧？嗯，啊，但是会有一些税收吗？可能会表现出来， 会，但是比较低。 啊，比较低是吧？ 对，比较低。 那这种继承和赠与有区别吗？ 继承、赠与、买卖，继承的税是最少的，其次是赠与，其次是买卖，最后是赠与。嗯， 哦。好，那喜龙金阁说了，说张家豪啊，在白石桥南工作，媳妇儿呢在少有居工作，首付150万以啊，月供1.2万，那么最好呢能有紧凑的小两居，不考虑学区，离少有居尽量近一些，是首套房。 嗯，首套房的话，他大概能买一个贷个200万，然后买一个总房款在350万的房子。那这个房在城内其实费点劲，你就可以去考虑考虑。嗯，就比如别是太内城，去芍药居，或者是说那个安贞商圈这种地儿去考虑，能买一个那个60平左右的小两居，差不多。 嗯，那您这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区域买房子的话，如果要是300万左右，比如说350万左右， 嗯， 还是能够买下来。 嗯，对， 但是呢， 能买，但是您就别要求这房子第一 品质有多好， 房龄您就别要求了。 嗯。 第二就是说小区您也别要求了， 嗯， 肯定就买一个八十年代的房子，然后就是那种。 60-70平米的， 对，60-70平米的那种小两居， 嗯， 然后小区肯定也是那种很普通嘛， 嗯， 然后他不考虑学区的话，其实还好，然后可以去多找找，多问问，嗯， 那像他这个首付呢，150万，那刚才按您那个350万左右的话，他还得贷款200万左右， 嗯， 那这个200万左右的贷款的话呢，估计就得混合贷， 嗯， 啊，或者商贷， 对对， 嗯，因为咱们的这个公积金贷款最高也就120万， 对， 所以它是不够的， 嗯， 啊，请您自己琢磨琢磨啊。 嗯， 好，另外呢，一位网友呢叫李嘉格问，他说他的父母呢房本里边呢有他的名字啊，他说我再买房子的话是属于二套房了吗？ 我首先这位李先生啊，他现在是不是单身， 嗯， 这个问题很重要。还有就是他和 如果是单身的话呢， 如果是单身就买不了，因为他名下有房，虽然是跟父母在一起，但他名下，他说他父母房本里有他的名字， 嗯， 说明他，也就是说他名下有房产， 哦， 所以说那如果单身的话就买不了房了，因为咱们北京市的那个限购政策是单身只能买一套， 嗯， 单身名下只能有一套房产， 嗯， 如果他是已婚人士那可以买，然后但是买属于二套，按照二套的政策走。嗯， 哎，另外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嗯， 比如说小两口结婚了， 嗯， 这个房子实际上呢是俩人共同买的， 嗯， 啊，共同两家出钱买的， 嗯， 但是呢这个房本呢写的是比如说女方的名字， 嗯， 啊，这个男方没写， 嗯， 假如说万一他们要离婚的话啊， 嗯， 这个房本上没写男方的名字，那这个男方他再买房的话算是一套还是二套，还能买房吗？ 这得看他们离婚当时一个离婚协议。 嗯， 因为离婚的话，即使房子在女方的名下，其实这个男方也是有产权的， 也是有产权的， 产权比例的。就比如这个女方可能占80%的产权比例， 嗯、 男方占20%。 嗯， 那占20%的产权比例，也算名下有一套房。 嗯， 再买的话，二套。 嗯，虽然说那房本上没有他的名字， 对，这个、 但是呢，这个房子也属于他们共有财产。 是的， 哦， 嗯，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咱们最后再回答一位啊，这个叫李国军啊，他说首付200多万的两居公积金贷款或者商贷，距离人大和东单近的，求推荐。哎呀，这个太大哈，不是特别能够好推荐。嗯， 首付200多万，嗯，那。可以买一个跟刚才那位先生其实有点像，可以买一个350-400这种的房子、 嗯、 也可以还是去那个安贞去看看、 嗯、 然后这个他说这个吧就比较宽泛、 嗯、 其实都能买， 对， 然后那个主要是您想图什么、 嗯、 就是说您如果想图学校的话、 嗯、 可以在海淀考虑，如果您不图学校就想图配套跟环境的话，然后就还是去那个安贞商圈看一看。 嗯这个东西有时候啊，这个在网上查一查啊， 对， 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去查一查看看这个房源。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好多的那个朋友就问啊，就是内城给我推荐， 嗯， 然后北边给我推荐，南城给我推荐，那您必须得先您说一下您的基本需求。 嗯 您是说工作在哪儿、 嗯、 或者说您就是想让孩子上学， 嗯， 或者是 照顾老人， 对，照顾老人，您得有一个您的主要的一个需求， 对， 要不我们给您推荐肯定是按照我们这种普通的思路嘛、 嗯、 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是的。另外呢，比如说北京市啊，咱们北京市来讲、 嗯、 就离婚一年以内能够买房子吗？ 离婚的时间不影响买房的资质，只要是您有这个购房的这个资质都可以买房。就是说为什么有一离婚不离婚这么一说啊，就是说北京的单身家庭限购一套住宅，如果您名下没有房是可以买房的。那离婚一年以内，如果我想申请房贷的话，商贷和公积金都按照二套。 嗯， 所以说不是说您离婚不到一年就不能买房了，不是这样的、 嗯、可以买，当然算二套， 就是说贷款这个问题。嗯 嗯行，好，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啊、 嗯！ 非常感谢来自于大搜家的周小珍、 嗯、谢谢周老师。 每到周二的时候我们都是有问必答啊，以后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周二的时候再听我们节目再问一些问题啊、 嗯、 好，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嗯， 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说111岁的老奶奶身体硬朗还能做针线活，点开一看啊，真是不敢相信。老奶奶脸色红润，口齿清晰，眼不花耳不聋，家里很多衣服啊都是奶奶自己亲手缝制的。 哇，真的是羡慕啊，这样的高龄了还能够活得如此健康，我就想知道啊她是怎么保养的。 老奶奶说了，锻炼身体，坚持早睡早起，坚持一日三餐定点、 嗯， 几十年如一日，三个坚持也不容易啊。 嗯，现在呢竞争压力这么大，工作节奏这么快，想做到这三个坚持真非易事。但换个角度说，没有一个好身体那就更不行了。 所以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家庭懂得冬季要进补，都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季进补来年打虎，进补得当提高体质。尤其是入酒之后，南方有喝鸡汤的习惯，而北方有吃海参的习惯。鲜与鲜的海参啊，是来自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 是 一盒200克，厂商建议零售价是1999元一盒。今天的新春专档啊，订购一盒送一盒，能够再送一盒、 嗯、 划算到每盒野生海参才666块钱，而且还要赠送明星赠品海参焖烧杯一只， 对， 以及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被，全部免费赠送。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是，你等一下，送100粒驼猫被啊？ 对呀、 哇，之前是我们一直在销售的，净重4.5斤的冬季大被子。 没错， 2米乘以2.3米的大床尺寸。 是 的。外面是玫瑰红色的礼袋包装。 哎呀，别问了、就是我们之前团购价也得大几百块钱的100粒驼猫被。 哇，今天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哇，太划算了！听众朋友们，我一定要再播报一遍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被子家家都需要，而这床驼猫被，不管是春节想要送礼的，想要孝敬父母的，或者是自己家来使用的，都是很不错的选择。4007106108，4007106108。来看到持续尾号是4019的朋友订购了6盒，说买只老母鸡炖个汤都要10来块钱呢。今天一根野生海参才15块钱，过年送人多有面子啊！提醒到活动呢，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是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